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。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。 牵绊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 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范尚娥演奏的古筝曲，曲目有《汨罗江幻想曲》《雪山春晓》《粉红绫》《将军令》《玉儿高》《临春夜奔》《渔舟唱晚》《银河碧波》《四合如意》《梅花三弄》。

Thank you.